想怎么想，受不了，一直不知道。我其实想你，越来越多要你答，我的男朋友受不了。你喜欢从到家门口再添一三场后，感觉更多更多更多。你有件事想要对我说，叫我别走，却又说不出口。最近我们之间怎么改变，而我们一直是很好朋友。昨天你突然 kiss me goodbye， 不知道该怎么想，不知道该怎么想，怎么想怎么想，说想你越来越多，要你